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9集。爬山半途，天飘起了毛毛雨，不大，似有若无的，水量不够打湿身子，只粘在脸上，凝成白点，像霜花一样。导游准备了蓝色的塑料雨衣，池瑶刚套上，江燕的外套就递过来了。那，先穿这个。池瑶下意识地朝后边的池城看了眼，池城看到了，但很反常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略过一眼就不再看，完全有别于昨天的过度反应。他们继续往上爬，雨势变大，小野爬得慢，池城得陪着。等池瑶和江燕回头找他们时，已经看不到他们了，两人只得进了前面的亭子避雨。他俩脚程快，亭子里人不算多，池瑶把形同虚设的雨衣帽子摘下，还好有江燕的外套，他没怎么湿。倒是江燕前面的头发都湿了，他的头发干时摸着柔软，湿了就变得又黑又硬。池瑶拿纸给他擦。 昨晚你和池城说了什么？ 他问我是不是在追你。 你怎么说的？ 我说你不好追。 我是不好追，但架不住你等不了。 但这事儿又哪是江燕一个人说了算的，如果不是心里早有偏袒，他不会让江燕得逞。他一直受江燕吸引，尤其是在拒绝他之后，池瑶总是会在某个瞬间想起他，想他的眼神。 我是比较幸运，池城也说了，追你不容易，要先过他那关才行。 所以你们打球？ 池瑶实在搞不懂他们男生。 结果如何？ 没有结果。 又有雨飘进来，江燕坐直挡住池瑶，他徐徐开口，言语中带着不易察觉的侥幸和得意。 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了。 因为天气原因，下山时池瑶等人坐的是缆车。回到客栈后，池瑶洗了个热水澡，出来雨还在下，看这架势，晚上的跨年活动都不一定能成功办下来。池城和小野去泡温泉了，池瑶给江燕发了条消息，然后独自一人出门。他做过攻略，客栈附近有家茶馆挺热门，都说店里的招牌小食蝴蝶酥不错。问前台借了把伞，池瑶走了快10分钟，终于看到茶馆的招牌。下午这个时间，哪怕下着雨，店里也很热闹。池瑶看到有空位，先拿伞占了座，才去排队点东西。池瑶要了2份蝴蝶酥和2杯冰咖，另外还加了一碟牛乳烙饼。东西全放一个托盘里，拿着有些费劲儿。他把手机塞进口袋，正要拿起，就有人从旁边接过了托盘。江燕低头看他， 怎么自己先出来了？ 有点饿。 池瑶收了手，带着他去自己站的座位。快到时，他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但一下分不清声源来自哪里。 池瑶，这边。 池瑶往江燕的后侧方一看，竟是老熟人。 陈楚然。 江燕跟着看过去，那桌坐着一男一女，叫池瑶的是个男人，30左右的年纪，穿着黑色冲锋衣，五官明朗端正，气质脱俗。某个画面从江燕脑子里一闪而过，她想起这个人是谁，原来他叫陈楚然。那天在 Sunday 比台球，结束后他们并没有互留联系方式，本以为不会再见，却没想到 再见是因为迟瑶。江燕悟地意识到，那天迟瑶之所以会压他赢，怕是和他没多少关系，换做别人他也会那样做。心口宛若堵了棉花，快喘不过气。江燕看向迟瑶，而迟瑶只是很淡然地向那男的打了声招呼，就拉着他去了座位。坐下后，迟瑶立刻就察觉了江燕的沉郁，他拿湿毛巾擦了擦手。 别多想。 江燕看他，嘴唇碰了碰，到底没在外边说什么，但江燕能感受到那个叫陈楚然的男人一直在留心他们这桌。迟瑶视而不见，慢悠悠地吃着东西，嘀咕说， 南方就是喜欢下雨。 他不喜欢下雨。下次去北一点的地方玩。蝴蝶酥酥的掉渣，迟瑶用手撑着笑说， 这次还没结束你就想下次啊？ 不行吗？他不只要下次，以后的每一次也都要和迟瑶一起。 可以。 吃完东西，二人起身走到茶馆门口，门外仍是细雨缠绵，迟瑶没开伞，和江燕共用一个。临走前，陈楚然和同伴跟着走到门口，用像老朋友一样熟人的语气问迟瑶， 你住哪儿？ 江燕看雨，耳朵在听。迟瑶说得含糊， 附近的一个客栈。 江燕嘴角翘起来，很快又瘪下去。他握着迟瑶的肩膀撑伞走进雨里，拐弯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，彼时陈楚然正和旁边的人说话，可在江燕回头的那一秒，他转头也看向了江燕。他认出来了，这是那天和他比过台球的学生，也不知怎么就和迟瑶扯上关系了。二人对视无言。江燕不喜欢这个陈楚然。江燕收了眼风，又揽过迟瑶，让他往自己怀里靠了靠。回去后，迟瑶很困，睡了一觉。他做了个梦，梦到有座山压着自己，压得他快喘不过气，使劲儿一睁眼，才知道压在他身上的不是山，而是江燕。他推了下江燕的肩，江燕抬起头， 啊，你醒了？ 几点了？ 迟瑶把压在身下的头发拨出去，同栖身过来的江燕接吻。 11点了， 居然睡了那么久。迟瑶的呼吸变重。 烟花取消了吗？ 不知道。 应该是没取消，因为晚饭的时候池诚过来了，江燕没开门，只用池瑶的手机给池诚发了条短信，让他们去玩吧。池诚离开没多久，不出意外的，江燕的手机也响了。他接通电话，面不改色地问，池瑶去不去？ 不去。 那我也不去。 从这次旅行开始，江燕就在为自己和迟瑶谈恋爱这件事打马虎眼。她大概能理解迟瑶不想公开的原因，但理解归理解，在某些瞬间，她心里却还是会感到委屈，不大乐意。不公开，像是一种变相的不认同。尤其是在下午，那个陈楚然出现后，这份不认同似乎又被放大了好几倍。这几个小时，江燕躺在迟瑶身侧，没睡多久就醒了，醒后一直看着他的睡颜发呆。占有欲正是在这种注视中泛滥的，只有拥抱他，江燕才能感受到真实。他看着迟瑶，觉得自己就像回到了小时候，执拗地想让手里的玩具给自己回应。其实他又哪里是那么轻易被挑拨的人呢？只不过一想到迟瑶曾经和陈楚然有过几年过往，且对那过往毫不避讳，他就酸得快要窒息了。醋意让他想占据上风，变着花样地欺负迟瑶。江燕在一点一点地变化，调教者是他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